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集。单隐生一个不小心摔进了杜艳丽怀里，他急忙想要起身，但他倒下的姿势实在太过别扭了，他用手一撑也没能把自己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杜艳丽看了手机一眼，顺势伸出手把单隐生扶正，让他安稳地坐在自己的腿上，并没觉得有任何不妥。他反而觉得这个姿势既正常又正确，而且便于使力。单隐生想站起来或靠过来都很方便，而他则拿起手机按下接听键。 什么事？ 静静地听电话那头的人说话。两人靠得很近，单隐生不仅能听见电话里隐约传来的女声，还能把杜艳丽的侧颜完全收入眼中。这时的杜艳丽没了刚才的咄咄逼人，她神色宁静，目视前方，腰背放松地靠在椅背上，但并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腿躺姿势，而是恢复成最初她留给单隐生的那个形象了，彬彬有礼，严肃古板。这个转变让单隐生一阵恍惚， 这家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 就在单隐生疑惑之际，杜艳丽听完了电话，她把目光转向了单隐生。 我都打完电话了，这人还没想好要怎么做吗？感觉如何？ 什么？ 还不打算从我腿上起来吗？ 当天晚上，单隐生做了个噩梦，他梦见自己与人签了包养合同，但他是被包养的那个。包养他的人严苛冷酷，不许他吃饭说话，不许他进入书房与卧室。当他一不小心踏入书房以后，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他被人按到桌子上，对方却突然变成一条冰冷的蛇，然后压在他身上。 我不就是进了你的书房吗？你好好说不行吗？为什么要变成蛇来吓我？ 单隐生从梦中惊醒，他在陌生的床上呆呆地坐了几秒，才意识到那些可怕的事情不是噩梦，而是比噩梦更可怕的现实。 这个杜艳丽，气死我了！ 不过生气什么的还是先放一边吧，因为单隐生现在饿了，他昨天晚饭没吃，今天早饭也没吃，他可怜的胃都开始疼了。单隐生走出房间，上下绕了一圈，打算随便吃点什么，结果他发现整栋别墅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厨房里也没有食物，而他的手机也没电关机了。 靠，杜艳丽，你够狠，我是绝对不会解约的，我跟你没完。 到了中午的11:30，上午的工作基本结束了，在这个总裁办公室里，杜艳丽也已经处理完上午的事情。在他刚刚合上文件的同时，他就收到了秘书小姐送来的消息。 杜总，单总正在楼下想要见您，但 Muses 并没有和我们提前沟通过这项行程。 秘书小姐多少有些不可思议，毕竟很少有一个总裁找另外一个总裁会直接找到前台去的。他不免揣测了一下，他认为老板下一秒就会让他把单隐生打发走了。然而事实上，杜艳丽对单隐生找上门来这件事一点都不意外。 以单隐生的性格，他来不奇怪，不来才奇怪。唯一的问题是那家伙是吃了饭过来还是没吃饭过来。八成可能还没有吃饭。把他带到12楼的西餐厅吧。 等等，老板不仅没让人离开， 还让我把人带去餐厅，难道单总是老板的朋友？我果然还是猜不透老板的想法呢。 尽管心中的疑惑一箩筐，但秘书小姐的办事效率还是很给力的。杜艳丽来到餐厅没多久，她就把单隐生带上来了。这家餐厅面积不大不小，但桌子是真的少，零零散散只有三五张，就连厨房里忙碌的厨师都比他多。厨师们全是杜艳丽请来的一流厨师，擅长世界各种菜系，专门负责杜艳丽的午餐与贵宾招待。单隐生跟着秘书小姐走过来，杜艳丽率先递了一杯水给他。 温水。上菜。 旁边的服务员弯腰一鞠躬，转身走进厨房，片刻之后就把浓汤和前菜端上来了。杜艳丽这才示意单隐生坐下。 这是特意为你点的午餐，尝尝味道如何？ 桌上的熏鲑鱼色泽诱人，海鲜巧达汤也热气腾腾，让人充满了食欲。食物的香味像一根针，刺破了单隐生心中的怒气。他实在是太饿了，所以他决定等吃饱了再和杜艳丽算账。 原来他真的没有吃饭啊，真是太冲动了。就不会先吃个饭再过来吗？ 菜肴陆陆续续地端到桌上，然而只有单隐生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。坐在他对面的杜艳丽毫无动筷的意思。下一秒，单隐生先开口了。 哼，我看昨天那顿饭还以为你不注重口腹之欲呢，原来好吃的都留在公司了。 杜艳丽慢吞吞地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并不想回答单隐生这个问题。 没话找话。 嗯，你怎么不吃？ 我的吃饭时间是12点半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家里不会留任何佣人。以后你在我家过夜，可以选择和我一起起床吃早餐，也可以在晚饭的时候告诉厨师明天上午你想吃什么，让他替你准备好放在厨房。另外，我的起床时间是上午5点半，休息时间是晚上11点到11点半。 单隐生觉得杜艳丽的话充满了槽点，无论是精准的用餐时间，还是精准的起床睡觉时间，都让他恍惚觉得自己正在和养生专家进行一场一对一的谈话。单隐生错愕了好一会儿，才突然反应过来，其实上面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。 今天吃饭可以说话了？ 我吃饭的时候不说话，你吃饭的时候随你喜欢。 单隐生一时无言以对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 这家伙现在和昨晚简直就像两个人，他不会有双重人格吧？ 单隐生就这样在内心揣摩着杜艳丽，然而他脑里想什么都能在脸上及时反映出来，所以杜艳丽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这个人的表情就是他思维的投影屏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这一点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没必要。这不是我和他的教学报养合同里应尽的义务。我要尽职，但不用事事都管。何况他简单好懂，我的教学也会更加顺。 杜艳丽的思维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教学方面。签署这一教学合同之后，单隐生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总被各种奇怪的事情转移掉。但杜艳丽从始至终都目标明确，对包养这件事，她有明确的准则与概念。她会精挑细选对象，控制风险，也会严格规范对象行为，规避风险。前者通过眼光与分析，后者通过合同与法规。 但人毕竟不是死物，与人相处也许更像动物的驯养过程，缰绳有了还需要一点食物，这些食物可以是鲜花、掌声，也可以是金钱，只要你适度满足它， 他也会给予你馈赠，一次精致、彻底、完美的服务。 杜彦礼要求明确，结果同样明确，他对自己这样的理念从未怀疑过。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我应该怎么把这个理念传递给他，让他吸收接纳，改变以往的错误做法，成为一个让长辈放心的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